才您听到的是《非遗时光之京剧谭派掌门谭元寿》，采访张欣，播音杰克唐，录音合成孟孟，监制旅游，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金鸡爆节曲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